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佳佳，见到您很高兴。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。 老师，您的大名是什么？ 我姓张，叫大卫。你认识他吗？ 认识。 他姓什么？ 他叫王平。